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的上升明显，预计呢午后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呢大气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合户外活动。今天下午的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末，在这里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应该说今年啊，对于共有产权房的应该说项目还是比较多的 哈、 啊、相对还是比较火爆。但是面对于这些项目呢，人们购买的这种热情啊，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啊。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在包括海淀、包括大兴、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顺义等等这些区域呢，都有一些共有产权房它相对的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的去开盘了。那根据我们的这个了解来看，包括从听众的包括粉丝的反应来看，在现场的话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去购买这个共有产权房。那从我们的总结来看，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其实他在这个真正的选房之前他并不熟悉我们共有产权房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他在这个正式开盘之前会到这个咨询会去问一下有关贷款，包括有关首付的缴纳情况等等，会发现其实开发商对于这个时间的这个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的。就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开盘后一般1到2周之内，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开发商就会通知您交首付了。其实大家如果按照一个大概在3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去算的话，它的首付基本上应该是在100万左右。很多人这个钱呢，可能是在一个定期或者是在一个理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并没有办法在这 不是能够随时拿出来的， 能随时拿出来，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来不及去交这个首付了。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如果交了这个定金，后边的首付没有如期的按去缴，会不会有问题？那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您没有按照一个规定的时间去缴纳这个首付的话，那您可能就属于一个违约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定金最后都可能拿不回来了。所以购房人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再去交这个相应的一个首付。那其实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从摇号结果出来的当天 您看到您的这个号段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话，您就要开始去筹备这个首付款的问题了。千万不要等到选房以后，开发商在通知您去交首付的时候，您再筹备这部分钱。说实话呢，这个100万，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买房人来讲，都不是一笔小数目，不是说说拿出来就能拿出来了。 没错，一定要事先有所准备的。 提前准备，一定要提前准备。包括您其实存理财的话，我建议也要存那种就是能够随时拿得出来那种理财，千万 不 要 存太长时间， 对，太长时间那种。尤其是你最近就有买房的计划，一定要提前做这个规划。再有一部分呢，其实现在跟大家的理念也有一部分相关性，就是我认为这个共享产权房它有一部分产权并不在我的手里，我其实还是不踏实的。不管我持有的产权比例是70%还是80%，它但凡有一部分产权不在我这儿，我好像就觉得这房子不是我的。那这个跟我们其实中国人的传统的这种观念可能还是比较相符的，就是不踏实啊，产权房子必须是要是我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这种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房子你是自住的。很多粉丝会在问我们，比如说海淀的这个项目啊，包括西北旺的这个项目，永联家园到底值不值得买？说37,800，然后我这个产权比例70%，那这个房子算下来的话，也要大几百万的房子了。那周边的话，包括他也会有一些对这个房子的一些相应的顾虑，比如他就确实是啊，他感觉这个户型包括整个的品质不如周边的，比如说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项目，比如说西山锦绣府，比如说这个葛洲坝的北京紫金来园，包括像啊什么泰州屋的这个相应的万科翡翠云都等等，他会觉得不如周边的商品房的品质。那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您在海淀现在就新房来讲，30,000多，您是买不到房子的。 对， 买真的是买不到的。您除了现在我们的有关部门给您提供的相应的保障，那种这种价格30,000以下的价格真的买不到。那如果作为您一个纯刚需，您自己本身是付不起我们新房的这个价格。我还是建议您不要考虑那么多，包括什么这个房子可能不如商品房设计的好，包括它可能不如商品房的位置好，您就别想那么多了。咱作为一个刚需族，您拿不出来那么多首付，就踏踏实实的买这个共享产权房。尤其是现在推出的一些共享产权房的，相对的来说，它的这个面积区间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那很多人会拿这个对于跟二手房去比，说我要不要买一个二手房，还是要看一个现在的一个共享产权房，我到底买哪个。那其实现在您还没有，好多粉丝还没有实地去看这个二手房的过程，他实际看新房跟看二手房还不太一样。因为看二手房的时候每套房子的情况不太一样，另外的话就是您可能看到这个二手房它相对来说单价或者总价相对来说比较低，可能跟这个共享产权房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您看这个房子，它可能是一个老房子，甚至是80年或者是70年代这种房子，您一定要算算首付的情况。这首付是不太一样的。您如果买这个共享产权房呢，它最低的首付商贷是能够做到30%首付的。那您300万的房子，大概100万左右就能够 OK 了。但是您如果说去看一个80年代左右的，同样是可能200多万到300万的这样一个二手房的话，您可能的总房款的这个房款差不多，但是首付方面您至少要付到150万往上。那这个其实之间差了大概30-50万的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虽然说贷款您可能还的月供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但是我相信现在如果您去作为刚需去买房子，50万的这个首付对于一般家庭来讲的话，这个还是压力比较大的，比较大的。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就是说二手房和这个共有产权房，如果我不管是共有产权房还是二手房，我都是一套的话，那它的首付比例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啊。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买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它是可以享受一个我们现在有关部门给您提供的一个政策的支持。您的最低的首付比例是30%。那如果您去买一个其他的一个我们的新房的商品房，您的买普宅的首付比例是35%，您买非普的是40%。这个是共享产权房是有政策支持的。 你别看就这一点啊，这个因为它基数大呀，所以这个钱数呢确实也是， 对，相对来说比较高， 差别比较大。 这是买新房，而且现在就我们看到来看的话，共享产权房里面的现在这个30%的首付是比较低的。同时呢，这个您去买新房，您看啊，您划了一下这个项目，35%做到普宅的这个新房，在整个市场上占比非常的小，可能10个项目里面也就有一个项目能够做到这种普宅35%，其他的基本上都超了，基本上40%的首付。所以共有产权房去跟您买现金房，首付比例大概差了10%。那如果您再去买二手房，那这二手房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个评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在里面的。银行会对您的这个房子首先做一个评估，那如果您是一个老房子的话，它实际上并不能按照100%的这个价格去贷款。一般来讲可能会能给您 做一个8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就是可能这个总房款您贷款100万，那实际上最后的话就可能是85万了。这个评估是一部分，再有的话就是您买二手房的话，相比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来讲的话，它还有一部分税费的一部分因素算到里面。您一定肯定要买一个满五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可能税费相对来说偏低。如果不然的话，您的这个房子的税费可能也会高一些。那从现在来看，这税费肯定是买房人您去承担的，那这部分又会算到您的房款里面。再有的话就是现在来看，您去买一套房子的话，二手房还会涉及到一个中介费的问题。 嗯， 那如果现在看基本上可能是二点多左右的这样一个钱啊，那如果300万的话，这个您算一算也是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支出，零零散散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算起来，二手房实际上您最后买的话，它首付支付比例可能至少要到个40%或5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段，那跟30%一比的话，您算这个比例真的就不太一样了。 对， 对，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比如说你买二手房哈，如果是总房款比较小的话，比较少的话呢，一般都是老破小啊。老破小的话，比如说是上世纪90年代左右， 对， 那么到现在的话都快30年了。 对， 30年的话呢，你用70年的这个房权的话，你再刨去30年，也就30-40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国家对于这个房权哈，以后到了70年怎么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总体来讲，你一下就是先天不足啊，少了20-30年。总是心里觉得是个事儿，是吧？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 对， 当然了，刚才您提到就是公有产权房呢，好像并不是像想象那么火热啊，确实是理由非常的充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它属于政策房， 对 啊，国家推出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房子住啊。因为你买商品住房的话，确实非常贵，买不起。那我们就推出这个有点政策性的这样的房子，叫共有产权房。 对， 实际上那个产权大家真不用看得特别重， 对， 就是国家呢给你出点钱。他占点产权，你出钱你占点产权，说是共有产权，其实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这个租啊，你卖的时候才能看出一点儿， 对， 是吧？你只能卖的这个坛子里边而已，其他你只要住，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其实从品质来讲呢，现在共有产权房呢，因为国家也非常重视，就是怕它品质有问题。既然重视了，现在整个的品质呢，确实是有了很大的改观，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个刚需族，你只是说买房子住，你不倒腾房子的话，买一共有产权房，找一个好地方的共有产权房，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对，其实从我们最近接触的，尤其是最近开盘的几个项目的这个户型的选择来讲的话，也是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 嗯， 就是首先我们接触到海淀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开盘啊，其中它的这个一居跟三居是最抢手的。 嗯， 这个原因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大家去蜂拥的去买这个三居，就是因为实际上这个房子是用来自己住的， 对， 他考虑将来换房可能是比较难的，就是这房子我买了三居，最起码一家五口啊，我将来有了孩子这房子就够住了，我不用再考虑换房子因素了，所以大家会 比较 集中的，对，比较 直接买一个一步到位的三居， 一步到位就完了。其实这个三居室呢，跟这个两居室它这个面积区间可能就差了几平米，但多一间房子，这个实用性上面就确实是提升了一大块。 嗯， 所以大家就一律去买三居。啊，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人会去抢那部分少量的那部分一居，这个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素就是大家的钱确实是 对 没那么多钱，然后先买一个确实是刚需自己就住了，一个一居够了就可以了。 没错，其实另外我还在想，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买了共有产权房以后我出手啊卖啊不好办，我再假如说我有好的发展，我有钱了，我再买房怎么办？这个房子等等的，其实啊，你想的过多。假如说你真的有特别好的发展啊，这个祝你有好运，有特别好的发展，有钱了， 对， 那没关系啊，有钱你把这卖了不就完了吗？ 对。 它可以卖， 对， 这个共有产权房并不是不可以卖的，它可以卖。你卖完了以后，你该买什么房买什么房。你现在没什么钱，你就住这房不挺好吗？ 对， 那也比您比如说这个降低标准，然后去租房什么或者怎么样好，是吧？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愿意租房，那是另当别论。 这部分人群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偏少一些。 嗯嗯， 对。 所以共有产权房，无论是你自己住还是以后你卖什么的，其实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设门槛啊。或怎么样，没有。 它相对来说，这个房子本身的话，还是以住为目的。但是如果说您最后去交易的话，它也是可以去交易的， 也是可以的啊。哎，那咱们说点具体，比如说哈，我几年以后我真的是有钱了，我想买一个商品房，我想把这个房子出手，你说好卖吗？ 啊，从现在来看呢，是这样的，这个房子呢，它会分满5年跟不满5年两种情况。 嗯， 如果这个房子在您购买 后不满五年，如果您说您想卖的话，一般的情况的话是不允许去卖的，那特殊情况也是可以的。有关部门的话会考虑您的这个房子的情况，会进行一个折旧，这个代持机构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回购。 哦， 就是它会有一个，您在这个共享产权房申请的时候会发现每个这个项目都有一个相应的产权比例啊，您自己持有一部分，另外有一个代持机构会持有一部分，它会最后去回购这个房子，这不满五年也是可以去卖。 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呢还好卖呢，是吧？如果你商品房，你肯定卖人家那个个人的手里边，你得找下家什么的。这个的话，如果你卖的时候呢，你直接卖那个就是代持机构把房子卖给他不就完了吗？人该多少钱你拿多少钱， 他会进行回购。 对，他进行回购就完，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有这个商品房，比如说你买出100万，那时候你卖出可能300万了，你赚这可能没有。 对，这个 但是你房子 赚不到钱 啊，你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你还住了呢。 对， 而且你当时买房的时候，你就不是为了投资嘛， 对， 是吧？这个想法上咱们要想明白啊。 对， 来，这个蓝山说了，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说共有产权房呢，它这个卖呢是有折旧的，说那如果卖的话，房子降价了还是有折旧吗？说还是要卖给有资格买的人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具体看到这个整个共有产权房以后的出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 现在还没有细则，那具体这个价格怎么去算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折旧肯定是会考虑到里面的。 对， 所以您不要想着这个房子能去盈利，它甚至可能是平出，或者是真的有可能会有这个折旧的因素考虑在里面。 所以它折旧刚才您说了肯定是有的啊。 对， 另外它是不是随着市场的升降有所变化现在也不知道。比如我当时买的时候200万啊，那现在夸你其他商品房都涨了好多哈，那这个房子出手的时候是不是它也随着市场往上涨点？那还是说呢市场现在降了，它出手的时候呢也跟着降点？这个还真不太知道、啊、 还真不太知道。对， 当然了，后面一个问题是没问题的，就是还是要卖给有资格的人。 对，还是要，它这个整个共有产权房从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叫做封闭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我们以后这个再去接手这个房子的人，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相应的资格去再去买这个房子。从现在的这种管理办法里面看到的确实是这样。 对，不过蓝山确实可能是考虑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好。他说如果我个人买了，但是呢我结婚以后呢，人家对方有房，这不就属于就是有房的人，那这个房子是不是必须也得交了呀？ 从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理解来看是这样的，但是最后这个怎么去执行，现在还确实是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现在如果是符合买共有产权房的独身人士应该是30岁，是吧？ 对， 30岁，所以呢30岁也确实处在一个结婚和没结婚的这个边缘上，是吧？ 这个会比较大家，其实我们经常会有粉丝有这样的顾虑。那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说您已经买了一套共有产权房，随后您不管是通过继承或者是赠与买卖等等方式再获得商品 房， 那您的共有产权房确实是要退的， 是要交的，交的。其实交就交呗哈，而且交的话呢，你就给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辞职机构啊，那个给你卖了不就完了吗？就平价平出吧。 对， 是吧？这个其实你别指望它赚钱，还就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别指望这共有产权房以后可以带来投资的效益，这是不可能的。 对，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到的这种相关的规定里面，就是这个房子它确实就是以自住为目的的。 对， 其实我觉得它跟原来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相比，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叫做自住型商品房，因为就是真的是自住。 还真是，原来有一个叫自住式商品住 房，后来有了共有产权房以后，那就不那么叫了。 对， 但是现在其实这应该叫做自住式共有产权住房， 还真的是 会更好哈。 对， 就把它的性质什么点的非常的透了， 对，非常透， 非常到位啊。好了，那关于共有产权房这块呢，咱们先简单议论到这儿啊。那么后面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呢，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共有产权房上市啊，另外公积金贷款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明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这个趋势啊等等，一会儿我们再说。这样，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观讯啊，简单的梳理一下，然后下半段我们具体来说。如果呢，关于共有产权房，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聊天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安居快讯啊，一起来说一下。先是看第一条，说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啊。从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呀、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呢，写下了特别震古烁今的篇章。那么40年来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那么居民人均呢可以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各项事业呢是蓬勃发展，我们党的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震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好，咱们看第二条，说北京的租赁市场的进入了淡季啊。2018年11月，北京市的租赁交易总量环比10月下降了7.7%，那租金呢均价环比10月份小幅下跌了0.2%。接近年末，那北京租赁市场进入了淡季，目前房租上涨动力不足，但是备受租客们关注的北京地铁沿线的租赁市场则热度不减，仍为租客们的一个首选。 对，其实每年到年底的时候，租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会下调的时候，其实到年后回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上涨。其实这跟整个我们的现在，因为这个我们的城市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部分这种工作人员可能会相对来说偏多一些，尤其是我们的新北京人朋友可能会多一些，这个也是体现在了这儿。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相应的数据，大家现在不管是尤其是这些我们的买房的人群，包括这些租房的人群，可能真的是比较偏爱地铁这个因素的。 因为它确实上班下班呀、生活啊，有这个地铁的话一 就比较方便， 就方便特别多啊。所以这个附近呢，它房子还是比较好租的 啊， 这个租金可能也相对高一些。但是现在租房的前些时候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朝阳是一个大区啊，很多人愿意跟着租。另外四环以外啊，这个租房还是 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去买这房子的时候，尤其是很多人可能会考虑这个将来我短时间不住，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租售比，这个房子到底租出去跟我这个卖的这个比例大概怎么样的合适，其实大家也会算这个租金的情况，在这个房子周边的情况，尤其在大家去买房的时候，也是其实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参考。 好的，蓝山又发一个微信啊，他说这假如我就给你丰富一下，就是说假如我自己买房了没结婚的时候买的，然后呢结婚以后呢可能对方有房，然后人家说即使呢对方有房的话呢，那个房跟我也没关系啊， 婚前财产 也没关系啊，也属于婚前财产 的。 是吧， 这个确实是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定论说一定说这个房子必须要退，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相应的政策来讲的话，就是您是作为一个家庭名义下，它确实是应该在这两房子的， 就家庭如果你有房住了，这个房子可能就得退了。 对，这个从现在来看， 原则上可能是这样。 对，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这个的话呢，这个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结婚了，当然这个房子呢不是这个婚后财产，是婚前人家带过来的哈。是不是算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房子？我原来买的公有产权房是不是要退掉？这还真的要细致的去来解释哈。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明确的一个官方的答案。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北京的已经超2500套住宅入市，那高供应能否激活楼市？北京市的住建委网站预售商品房住宅项目当中新增了8个预售证。记者发现，这8个预售证的分属于7个项目，包括呢纯商品住房以及呢限定房的项目，共计呢是有2506套住宅，那总建筑面积达到31.53万平方米。 其实我觉得这个入市量的这个情况不足以支撑这个结论， 就是激活不起来。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第一，我们现在的购房的人群还是持有一个就是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种相对的，比如说首套二套的认定，包括信贷政策等等，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调控的一个阶段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大家现在买房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理智的。而不管你推出多少个这种可能新盘来讲的话，这种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俗话说吧，就是房子不好卖。很多人呢这个年底买房子非常慎重。 对。 出手呢也特别的这个。 对，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比较谨慎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应该是好消息啊，说这个藏皇开通已经多年，北京这四座地铁呢年底就开通了。在北京地铁的路网图当中啊，有一些常年挂着比如说藏皇开通啊这样的一些车站，那么这些车站呢由于各种原因在工程进度上啊拖了后腿，迟迟呢未向周边居民打开大门。不过呢在今年年底，四座常年藏皇开通的车站将力争随新线同步投入使用。那么这四座车站包括八号线的中国美术馆站、七号线的垡头站、六号线的北运河东站、亦庄线的亦庄火车站站。 哇，这个 真的是好事啊，因为地铁越来越多了。其实包括现在我每天都在坐地铁，有的时候我都不太知道这些线路的名字，包括站点都记不太清了，真的太多了。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应的一个调查，就是大家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刚才还是那个话题，对地铁的要求真的是偏高。尤其是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通勤上面，单程的通勤大概在45到50分钟左右，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您可能在这个我们的望京工作，那大概的话您住在比如说顺义，或者比如说再住往北的话，这个地铁大概坐个40-50分钟，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理想的阶段。 对，我跟你说啊，有这个地铁啊，跟地铁离着近的话真的是非常方便啊。你看昨天晚上我就感受了一次嘛，因为昨天白天我录音，我在慈寿寺那边，完全是大西边啊。 对， 然后我晚上回家呢在东边通州，然后晚上说陪朋友吃顿饭吧，然后我还昨天留了个心眼，我就大概10点钟左右就完事儿了，哎呦，赶上地铁了，特别方便。然后有一次我录完音呢，就是没赶上地铁，从那边打车回去，因为我昨天还限号，打车回去150， 真的是比较快， 省钱嘛，还省时间。 对，主要可能地铁回去 真的非常方便， 对，非常方便。 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话题。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另外他括弧能不能变成和以前的公房一样，还需要呢自己全购啊另外一半的产权等等啊。另外都说比较麻烦，所以说呢不能够太靠政策买房，我认为呢还是买二手房，完全属于自己的，哪怕是旧一点，年限少一点。哎呀，你看这个想法， 还是比较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他接地气。可能好多人为什么不考虑共有产权房，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边。 这位听众的这个疑惑可能是我们这部分粉丝不买这个房子的因素。 你像这个代持机构啊，它现在是什么样的机构都可以成为代持机构？ 当然不是了，这个是有关部门它有这个相应的成立的， 但它是国家的。 对，这个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不是像您想的那样，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开发商等等，这个不是，它是有关部门支持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有政策支持，我倒觉得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您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 对， 其实不用考虑太多。你要那么考虑的话，比如当时咱们这个房子私有化的时候，说这个房子70年，那你还说那70年以后怎么办呀？70年有什么变化怎么办呀？不是一直也没变化吗？ 这个 是吧？ 对， 嗯。 考虑的可能就太多了， 考虑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他考虑的吧，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这个原因哈。 对， 比如我现在提一个，就是那个商办房。 嗯， 但是商办房说句真心话，他当时出来就没有这个概念，是属于开发商啊和有关部门他自己撺弄出来，叫做商住房。 对， 是吧？商住房那时候打了一个擦边球， 对， 所以很多人 的一个行为， 哎，所以这其实跟国家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然后呢，这个商住房出来以后，很多人呢，哎，就开始买这商住房，因为它有很多的好处啊，买了得。政策变了以后，这个商住房你说这个不能住了，啊，这个没有这个概念了，现在根本没有商住房这概念了，都改成现在叫做 商办房 了。 对，其实这个主要是开发商的行为，他原来的明明的立项的时候就是40年、50年的这种酒店或者这种工业的立项，他就是办公，那其实是开发商走的擦边球，最后导致的这种出现。 就我们老百姓啊，就不明真相，所以就一味的买了好多这样的房子。 对，但他跟共有产权房还不一样，共有产权房是明确的，我们有关部门去说的，这样的是一个有这样政策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其实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担心呢、啊、有些呢是不必要的， 对 啊，是多余的。但是您这么想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我是比较的赞同这位粉丝的有些观点呢，就是您自己在买房之前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包括自己买房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到底的需求是什么。这个我是比较支持大家在最后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去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到底是去买什么的。那其实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建议去买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其实二手房它有自己的一些相应的好处。 对对 对 比如说我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个粉丝在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在某单位去就职的一个高薪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因为他是这个博士毕业，他实际单位是给他解决户口的，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单位呢可能对他整个的行业的发展包括他的前景是有一定限制的，他其实在这个行业工作久以后他需要跳出来，那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户口怎么办的问题。那其实现在如果您买共有产权房也好，还是现在买现在的这种新房的期房也好，实际上他要最后考虑到落户以后，一般来说是要等到交房才能够去落户的。那这个交房时间，从现在我们看到的交房时间基本上是维持在了2年到3年左右。就是您现在买房可能3年以后才能落户，那我现在可能1年2年可能就要换工作了，那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情况下我就真的推荐您别买公共产权房了，踏踏实实买二手房吧。因为这个落户的问题其实短时间内可能真的解决不了。 对， 因为这个因素呢您自己买不了，那就换吧，就是换另外的下一个目标了。所以这个人情况还是要个人去分析的。 其实还是往回倒一点，就是说共有产权房呢，我觉得它是国家政策房啊，就是让大家呢能够住上房，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初衷。当然具体到每个人呢，有每个人具体的情况啊，您买还是不买的话，还是衡量利弊，这点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二毛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你看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还不是自己全这个是房权的哈，但是呢看怎么说了，假如说你现在买一个典型的商品住房的话，比如说这个房子哈，你买共有产权房在同一个地段可能200万拿下来，你买那个可能500万都拿不下来，这个少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在钱上是这个啊。 对， 另外呢您这个大段的这个议论哈，我觉得有一点确实提醒我了，就说这个代持机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我原来我也是怕比如说这个开发商啊，以开发商为代持机构的话，这个确实有点不把稳吧。 这个其实现在不是开发商那种， 不是开发商的是吧， 所以您不用担心。 好的，那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像二毛一样啊，说的特别好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最近呢有两宗共有产权房的用地呢又挂牌了啊。好像一个是朝阳的，一个是密云的。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朝阳东坝的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在上周的时候挂出来的。这个项目的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如果大家熟悉东坝这个区域呢，有一个原来的自住商品房，大概在2014年左右出来的啊，叫做金鱼汇景苑，在这个金鱼汇景苑的西边啊，这块地呢，现在来看的话，建筑控制规模大概是在87237平米。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来推算的话，这种建筑的话，大概应该是能够提供1000套左右的房子。 嗯， 就是您在东坝啊这个区内，在明年或者是在后年还有机会能够再买到1000套左右的这样均价是37000的含全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共有产权房。东坝这个区域其实不用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了，就在这个东北五环边上，从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 不错，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这个区域像之前啊已经申购结束的这个景岩家园项目也在这附近啊，离着并不算太远，也是同样的这个价格。从现在看，您看到的我们现在的这种整个朝阳内的一个区域的这个总体的价格分布来看，就基本上是在36000到37000左右。如果说您明年啊，其实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跟周杰老师也在说这个问题，好像今年已经是马上要到2019年了，考虑明年的买房计划，尤其是在明年朝阳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跟大家去说一下，还有几个项目，一个是在朝阳的豆各庄马家湾啊，一个在朝阳的豆各庄水牛坊，这两块地呢都是均价是36000左右，都是中铁建啊，会去有相应的一个建设的话，一个马家湾这块地呢，一共大概是提供866套，然后这个豆各庄水牛坊这块呢，大概是提供767套左右啊，再加上我们今年的这个刚刚挂牌出来的这个啊1000套左右，明年呢大概还是有2000多套房子能够供我们的在朝阳工作的，还是包括朝阳户籍的这部分人群去选择的。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体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豆各庄的这两块地呢，就是您如果熟悉这边区域，就是在焦化厂，在焦化厂的这个东边，在这个富力又一城的这个小区的南边，从现在来看到离地铁不是很远，又挨着五环，然后这周边的商品房的话现在应该也是在5万多左右，那您3万多就能买公共产权房，我觉得明年东坝包括还是这个豆各庄都是比较大家值得成群众去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而且补充一点，好像这个朝阳的东坝这个它是37000每平方米，而且是含全装修费用的，它是精装修的。 对，从现在来看，就是如果您再看到有共有产权房的新的项目的这种土地的供应，它都是包含这个全装修标准的。 哦，那真是方便多了 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另外有一块地的话，就是密云的这个李庄路的这个地块，大概它的均价的话是18000啊，然后含全装修费用，建筑控制规模的话大概是6万多平，大概提供的套数的话应该是在600套左右。 好，那这几块地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尤其是有买共有产权房想法的这些人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公积金贷款啊，确实是前些时候新的条文出来以后，对于我们大家呢公积金贷款买房呢是有一点点冲击啊。 对， 这个确实得有些变化。 对，尤其是买共有产权房粉丝对这个好像还不太那么熟悉，因为最近有一些共有产权房他开始选房了，实际上在选房开始之前呢，项目都会举行一个咨询会啊，有关公积金的这部分管理人员呢他会在现场，其实你现场就可以问一下他到底公积金怎么去算的。那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来讲的话，就是公积金贷款的话，从现在的共有产权房来看，您的这个最高的可贷款的年龄啊年限是65周岁，最长可贷款是25年，夫妻双方以年龄小的为准啊，就是您可能这个现在目前来说是55岁，那现在的话您能贷的应该就是15年左右的这样公积金的一个最长的年限。对，然后这个 最高就贷到65岁。 对，最高就贷到65，然后最长的年限就是25年。因为之前的话大家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印象是原来公积金可以贷30年，实际上现在的话是只能贷25年了。就是您如果岁数比较满足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今年31，那实际上我也没有办法贷到65，因为最长就是贷25年。 对，这个年限问题大家去算一下就可以了。 明白 啊，对。然后另外的话，首付比例从现在来看的话，首套最低是30%，然后这二套最低是60%，最高的可贷款的话是120万，二套的话最高可贷款是60万。这块的话，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在原来的时候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公有产权房原来最早的时候公积金可以20%的首付，那现在其实政策也是变了的，最低的话是30%。 嗯 啊，这个都是要跟大家去明确去说明的。同时呢，个人存缴，这个个人实际存缴每12个月为这个可贷款的话是10万，不足12个月的话是按照一年去算的。这个夫妻双方以存缴年限长的为准，夫妻双方的这个存缴年限是不能叠加的。比如说我个人贷款的，我个人存缴了大概是在10年左右，那我妻子大概的话应该是交了大概7年左右，不是说我们夫妻两个双方相加，这个最后加是17年。 嗯， 这个是以存缴长的为准，就是以我的为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交了12个月，我交了1年了，贷款是10万，那我第二年的时候交了2个月，我就要去买房了，这个是按1年还是按2年？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是按2年算的。 嗯，好的，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刚才呢这个杨澜呢把几个重点都说了，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哈，40岁，这个人的40岁工作呢已经有10年了啊，那就是说呢他想用公积金来贷款，那也就是说他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他最高呢就贷到年数是15年，哎，不25年， 嗯 啊，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就能贷到65岁嘛，所以他现在是40岁，所以呢他能够贷25年，加起来65岁啊， 对， 那他能贷多少呢？他工作了10年，那么也就是说最多贷100万， 对，100万， 一年是10万， 对， 他工作10年，也就是说你交纳了公积金10年的话呢，也就是贷100万。 对，我们说的这个都是试管公积金啊，大家注意一下。 对， 试管， 试管的啊，试管的。另外呢，当然他已经结婚了，40岁已经结婚了啊，那就是他的这个贷款呢，一定要以他们这个夫妻当中的交纳的年限比较 长 的这个人来为准啊，而且呢，比如他爱人呢也是上了10年班啊，今年也40岁，那就不能叠加，你说加起来20年，不是，就是按你单个算，那还是10年，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这么一变的话呢，大家就变得这个在贷款公积金的就没有那么火爆了。也没什么多大意思了。 对，从现在看来，大家可能会对会比较看重的，就是现在目前公积金的利率3点多，这个利率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是合理， 对 啊，合适啊。但是你贷不下来呀，是吧？ 从现在来看的话，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相对的来说，条件比商贷来说可能确实是更难一些。 嗯。好的，那这个就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昌平共有产权房啊，它的这个设计公示当中，你看说到这儿，我就刚才还跟这个杨乐说现在很多人老担心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品质啊，各方面的问题。你看现在人家共有产权房它是设计都要公示一下，还是挺人性化的啊。 对，其实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比较关注的话，倒是时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项目的设计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对这个项目的设计有一些疑问的话，是其实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馈。 当然会不会看懂这设计，这就是难说了。 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比如说这个，从现在昌平来看的话，昌平一共等待申请的共有产权房是5个。其实从现在看，还有3000多套房子可以供从现在到明年，我们的这个昌平的这部分粉丝去考虑的，大概应该还是有3700多套的。这个在所有的区县里面，我觉得套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您真的符合共有产权房的条件又是昌平户籍或者在昌平区域内工作，明年真的还好好可以期待一下。而这个最近公示这个项目呢，是未来科技城南区C-6等地块这个项目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公示。这个项目呢，就是在未来科技城，在这个北京家桥，在这个往西北西南边这个角这块啊，位置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科技城。而且挨着地铁也不算很远，同时价格的话是32000，含全装修标准。从现在公示的看到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应该是提供1000多套房子，住宅的这个停车位的话是1:1.1，车位配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主要提供两种户型，一个是88平米的2居，一个是118平米的3居。容积率的话，我这块还是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个项目从现在公示的结果，容积率只有1.5，在这个所有的公共产权房里，我觉得真的是。舒适度比较高了，从现在看到的这个这种鸟瞰图来看的话，基本上全是这种南北通透的这种小板楼，还真的是比较好。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它提供的这个大概的80多平米的这个户型呢，套数占比是比较高的，占到了70%多，这个110多平米的只占了23%左右。这个从现在看，买80多的这个户型，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3万多，80多平，就咱就算90平米吧，不到300万， 嗯 啊，能够在这块买一个房子。 对，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你像什么这个昌平啊，甚至密云啊、延庆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挺多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地啊，它有地啊，才有地方呢来盖这个共有产权房。但是有多少人到这些地方去买房呢？ 嗯，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推出了一个职住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要么你就在这个区域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区域的户籍的这部分人去。 其实大部分人呢是想咱们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呐、这些地方来买这个房子，但是这些地方呢又没有地，所以又盖不了共有产权房，只能盖的那些其他一些区域。可是其他区域你盖了那么多共有产权房，那有多少人真的说这个？离单位也远，离家也远，我跑那边去买那个房啊。 嗯，这个其实是现实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每个区的它供地的这个相应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 是啊， 那其实现在从我们的了解来看，除了我们的东西城之外，其实包括海淀、朝阳，包括一些丰台，包括这些我们的熟知的这些城六区，包括石景山，这些城区都是有供地的。而且在每年的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应的是这个规划部门的这个公布的供地的指标，每年都会公布，每个区域内供应的供请数都是有的，大家实际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所以刚才您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就是一定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跟着住，一个是你跟着工作， 对， 是吧？两个呢缺一个可以啊，两个都缺肯定是不行。 对， 但是你说像什么昌平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它这个一些机构本身就有限，你说有多少人跑昌平那去工作的啊？这个呢，你看就得并不是特别多吧？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在昌平那边住的？所以这个应该做一个调查，现在很多就是在某些地方只要有地块，他在地方做共有产权房，但是你共有产权房你盖出来了，有多少人去申请，有多少人够资格去申请，所以现在就感觉一个共有产权房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热度特高，这个你得去调查。 对， 是吧？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说将来真的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共有产权房的供地的这种供地的这种供提供套数的这种计划刚刚执行到第二年，其实从之前公布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去年是已经完成了5万套的供应，包括今年是第二年，包括其实后面还有将近3年的这种相应的土地，包括这 可能会越来越合理， 越来越多一些、 啊嗯。 对，包括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真的，万一说有一些郊区的这个人没有那么多关注了，实际上这个房子最后会被有这个相应的有关部门拿回去，再给其他区域一个分配。 哎、对对对，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比如说东西城现在没有地、没有办法做这个共有产权房，咱们就，但是人家又需要，怎么办呢？所以可能把其他区的一些项目呢，饶给在西城、东城住的这些人。 对， 这可能这个 在明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个人预计。 对对对，另外呢，我发现现在共有产权房是越盖呢品质越高了哈。据说这个房山共有产权房呢即将网申，而且说这个房子啊都是6层的全装修的电梯洋房。 对这个项目的话，是位于韩村河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叫做韩建汇源。就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的话，它是应该有这个相应的申请的这个计划了。那它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应的产品啊，它主要提供89平米的3居跟85、88平米的2居，均价的话是13500。韩村河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对于其他区域人比较陌生啊，因为我本身是房山人，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听比较多。 我熟悉，那地方真的是就是那个建设非常好哈， 对，环境 家里都很有钱。 对对，这个区域内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本地的人去买的，尤其这个价格1万多，我觉得还比较不错，品质做的确实是比较好，都是6层的那种带电梯的小房子，还真不错。本地 要这么说的话，韩村河那个小镇似的哈， 对， 在多少年之前，人家家里每家里都盖那种小洋楼似的啊，小洋房似的，所以这样的房子人是不是需要啊？这都打一个问号。而且刚才呢，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目前和以后的这个它的趋势来讲哈，你看刚才房山的。然后呢，这个是昌平 的、 然后刚才你又说这是密云的， 对，密云， 你看都是周边，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确实是它有地儿啊，所以它盖共有产权房啊，但是也有一个朝阳的， 对， 东坝那个，但是东坝那个也是5环以外吧， 对， 啊，所以这个 大家对 这 个位置上讲，可能会觉得， 我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环线位置比较好的或者怎样的，但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来觉得首先第一个是通勤的情况，这个地方它不一定非要在环线位置上好，它可能比如说自驾，比如说公共交通，包括地铁等等，相应的来说比较所选的这种地址还都是比较好的。 对，其实话说来，现在很多的典型的商品住房啊， 也是 在偏的，也是在物流环了啊，因为这个市里边已经没有什么土地了。 对，我们整个的其实发展空间都是一直在往外去拓展的嘛。 拓展，嗯，好了，那今天关于共有产权房的，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非常感谢来自于家业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欢迎收听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玉斌。 大家好，我是志邦。 这年底了，聚会多，饭局多，周末总想吃点家常的小菜。 嗯，可是一到周末啊，你没发现咱们也懒得弄了，随便对付一口也就算了。所以啊，现在那么多的半成品年夜饭、团圆饭才会卖得那么火爆。 是啊，节省了洗刷做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家人分享陪伴。关键是啊，这一次年夜饭我们是名家名厨名菜，让您不管是送人自己吃都是健康美味加面子的，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了。 是的，票面价值一桌12道菜是1388元，咱们直接享受秒杀价799元。而且呢还有一套寓意着六六大顺的青花瓷套碗和紫